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公孙策刚行至前院，就见张龙赵虎齐吼吼拽了几个差役进来，见着公孙策连忙上前拦住说道： 公孙大哥，展大哥不在房中吧？ 展护卫应该护送大人上朝去了，不过算起来也该回来了，你们找他有事吗？ 哎，有什么事哪敢让他知道啊？ 说着便将那差役推搡过来： 你自己说与公孙先生听，你在静侯巷看到什么？ 静侯巷？那不是戏花流的地方吗？ 先生说的是，我今儿当班寻猪去大街，刚才寻回来遇到赵头和张头。 谁问你寻街的事了？简简要的说，你在晋侯巷都看到什么了？ 小的看到晋侯巷在举丧。 在举丧？举什么丧？为什么举丧？ 小的也是这么想，可也不敢上去问呢。西花流的人素来凶神恶煞的，张头吩咐过好几回，见着西花流的人得避着走。 这回是赵虎先急了，恨不得在那差役头上敲几个力棒。 你长脑子不长？滚张龙跟你说什么呢？你只跟先生说你听见了什么？ 那差役被赵虎这么一喝，说话反顺溜了。 小的听他们说是为戏花流前任门主沮丧。 前任门主？那不就是端木翠吗？端木姑娘好好在瀛州待着，要他们举哪门子的丧？ 张龙见公孙策仍绕不过弯来，急道： 好好在瀛州待着自是真，可谁知道会不会有鬼诈妖人也去了瀛州啊？公孙先生，你莫要忘了九天前的事，瀛州图可是在开封府手上丢了。 是啊，是那猫妖用红鸾姑娘的性命相要挟，展慧才。 话到一半猛地刹住，张龙眼瞅着公孙策渐渐变了脸色，叹气道： 哎，先生终于想到了，我和赵虎也是想到这一点，才急着找先生商议的。 说着摆摆手让那差役下去了。公孙策呆了半晌： 你们是说那猫妖夺瀛州图上了瀛州，是为了加害端木姑娘？ 语毕只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待两人回答便道： 不可能，端木姑娘收妖无数，怎么会折在猫妖手下？ 张龙和赵虎对望一眼，赵虎嗫嚅道： 若是光明正大自是不怕，可那猫妖阴狠诡诈，怕他使出些卑劣手段来。 那猫妖跟端木姑娘有什么过节？巴巴地夺了瀛州图去杀他，不通，不通啊。 张龙赵虎齐齐哀哀，公孙策又满目狐疑，心中又急又气，大声道： 我管那猫妖跟谁结过什么梁子，你们倒是说，好端端的戏花流为什么要为我端木姐沮丧？ 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公孙策浑身一震，一股凉气直入心肺。没错，戏花流为什么要为端木翠沮丧呢？一时间三人都沉默下来，正讷讷时，忽听身后有人问道： 你们方才说喜花流在为谁沮丧？ 张龙吓得浑身都僵住了，良久才回过头来，对着展昭勉强挤出一个笑，话说得磕磕巴巴的： 展大哥，今日怎么这么早啊？早朝散了吗？ 每日散朝都是这个时辰，你方才说喜花流为谁沮丧？ 张龙求救似的看向赵虎和公孙策，赵虎咳了两声，低头开始研究自己的鞋尖。公孙策故作云淡风轻的目送一轮金乌冉冉升起，同时搜肠刮肚，准备随时来一首红日词蒙混过去。 我是说，戏花流不知道为谁沮丧，准是那温虎尾鱼法力太差，若是我端木姐在，哪会纵容妖孽伤及门人？ 展昭看向赵虎： 是吗？ 是。 公孙先生， 他们二人素来看不惯温州尾鱼的做派，一时多说了几句。 展护卫还未用早膳吧？灶房那边应该准备着了，或者我去催一催。 展昭探寻的目光在公孙策脸上转了个来回，公孙策只觉得脸颊发烫，努力做出不动声色的姿态。 哈，也好，有劳先生了。 展昭淡淡一笑，转身离去。良久，张龙吁了一口气，公孙策提着的一口气也松懈下来，只赵虎挠了挠脑袋，疑惑道： 展大哥说也好，用膳不是应该进府的吗？怎么反出去了？ 快快追，他往西花流去了。 晋侯向两侧屋檐下的灯笼已然撤下，远远望去都挂上了写有殿字的白盏灯笼。温谷尾鱼披着白色狐裘，立在西花流的牌匾之下，边上两个西花流的门人扶住长梯，仰着头指点梯顶再换大红灯笼的人： 往左点，对，把挂钩取下，过了过了，再偏些。 台阶下站了四个灯笼方的篾匠，两两抬着个巨大的白色灯笼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，不住跺着脚取暖。忽听得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看时，认得是开封府的展护卫，赶紧往身侧挪了挪。展昭的目光停在篾匠手中的白灯笼上，额顷抬头看向西花流的牌匾。那梯顶的门人正将红灯笼卸下，一低头看到展昭，脸上现出恨色来，眼中一光一转，哎呀一声，故作失手，那灯笼便向着展昭顶上砸下。展昭足尖虚点，转身跃起，中空接住灯笼，轻轻放下。那梯顶的门人唰地跳降下来，恨恨道： 展昭，你还有脸来？ 展昭一愣，就听得温谷尾鱼不悦的道： 细花流不幸，怎么能随意迁怒于人？还不进去？ 那门人愣了一下，忽地呸了一声，狠狠剜了展昭一眼，转身大踏步进府。旁侧扶梯子的两人也是冷笑连连，将梯子收起，向那些个篾匠道： 把灯笼抬进来，随我去帐房支银子。 待那几人去得远了，温谷尾鱼长叹一声，转向展昭： 展大人大人大量，不要同他们计较。他们虽不是初始就跟随端木门主的，但同属谢花流一脉，难免伤情。 展某听不明白，还请温谷门主明示。 你听不明白也不奇怪，都说天有不测风云，其实何时起风，何时不云，并不难猜。难猜的是这阵风云过处，会殃及哪个无辜？谁也料不到，端木门主会遭此不幸啊！ 展昭只觉得周身发寒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却说不出话来。 说来也是天命使然，瀛州千百年来，就是海外洞天福地。谁知昨夜竟有妖孽登临，瀛州上下猝不及防，险些大乱。 温谷尾鱼连连唏嘘，一瞥眼看到展昭面色苍白，心中冷笑，又道： 虽说最终擒住了猫妖，但是折损了瀛州一员上仙，实是细花流之大不幸。审问之下才知那猫妖借了瀛州图之力，才得以登临瀛州。说起来，总是上仙们当日思虑不周，留下仙山图，这些个阴角孽畜才会有可乘之机。 端木翠怎么样了？ 西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至混沌云无常阳。